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Hey, 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今天我当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大家上班辛苦了，下班的路上陪着大家，而且我刚才做了这个全新贯通的八通线和一号线，不用转车咯，一站到达单位啊，这个非常的爽。你呢，也会坐这样的地铁回家吗？焦麦琪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 是不是都太腼腆了？我们是不是都压抑太久了？看看看，你又偷偷用脚在打拍子，我们是不是都太嚣张了？我们是不是不开心太久了？看看看，你又偷偷用脚在打拍子，看看看，挥挥手也不是难事。 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焦麦琪的新专辑 Alien 当中的记忆，我们一起跳舞吗？这是时下呢很多的歌手愿意尝试的一种复古风的舞曲啊。转眼呢八月底啊，处暑已过，天气日渐清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来回忆刚刚过去的这个季节。那这首歌呢非常的小清新啊，这是在返场音乐企划当中的欧阳娜娜返场，顾晓丽作词，周杰伦作曲，李玖哲11年前的这首旧作夏天。 太阳缓缓地露出笑，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把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爬的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下雨有我肩膀靠，睡 九月你准备好了吗？开学你准备好了吗？八月马上就要过去了，欧阳娜娜翻唱李玖哲的夏天。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六月份林俊杰的一首单曲，叫做裹着心的光。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光，那乌云揉成团，像金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人老无别跟丢了天空，沙滩挣脱回忆装扮，裹着心的光很暖，与你有关，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心里裹着光的人，世界很宽，出发就走得到，来时路不会被剪断。说嘿，有我别心慌，来学萤火虫冥想，在温暖中静默发亮，是否有梦？当然，裹着心的光很响，说了野话，说孤单很好，信念创造不凡，心里裹着光的人，初衷不换，誓言让心不老，带那些梦探索远方。 他说孤单很好，信念创造不凡，心里过着关。 林俊杰裹着心的光，借助他的圣所系列巡演的告一段落，用这首歌来表达一种不舍跟感恩的心情啊。不同于 JJ 最近的歌曲在音乐跟概念上的日渐复杂，那这首裹着心的光呢，则是化繁为简。我们听得出来，技巧跟概念呢，让位于情感，感谢每一点裹着心的光芒哈、啊。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19年前，在2002年的今天8月30号这一天呢，有两张在中文流行歌坛重量级的唱片呢，同一天发表，他们都有着动感的热情跟强大的音乐的能量啊。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惠妹发烧专辑当中的《狠角色》。 觉得在这一秒关键时刻，感觉也、yeah。 没错，跟张惠妹发烧专辑同一天发表，分庭抗礼的是 Elva 萧亚轩的第五张专辑《爱的主打歌吻》。这张专辑的生日是2002年的8月30号啊。我们听到这是标题主打歌曲，甚至是 Elva 歌坛生涯的一首代表作《爱的主打歌》，而且这首歌呢有相当长的前奏，大概50来秒，是我大概听过的舞曲里面的最长的前奏了。一般舞曲都是一上来就开始唱哈、啊，或者十几秒了不得了，还有50多秒。不过呢，也给了 Elva 相当长一段的舞蹈 solo 的时间跟空间呢、啊。这里是吉林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来自北京音乐广播。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在上个星期刚刚发表《音乐企划返场之华语金曲10、20、30》当中，歌手徐艺洋返场。范玮琪、张韶涵的《如果的事》，让这首经典的老歌呢，多了一份甜美的青春气息。我们来听一下吧。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如果你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

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五位蒋凡，关。 如今嘲笑一心。 第四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第三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二位水木年华，坦白书。 所有的英雄情感都来自心中的软弱。 本周冠军曲李健《深丁小夜曲》。 忍耐我比煎熬的等待，还要忍耐衰老的月来。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这里是麒麟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回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满舒克的一首新歌《吸引力》，选自他的新专辑《Stardust》星辰。 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by your side. 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我陷入你用眉毛不经意不好的局，我不是傻是因为我乐意，你是我的能量无计可的摄取。这一次我打算自己疯狂的彻底，就因为要打破魔兽的界限，你就是我的自律无法抗拒的天点。我现在加速狂奔，心飞快到达边缘，我只想让你锁定不领取他的眷恋，因为是你的心。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我已经为你痴迷疯狂，像不幸的碰撞，你展露着锋芒，颠覆我保守的判断，不再完成的多棒开始泛滥，不需要多余的赞叹，你让人贪婪，让时光翻转，幻变成灿烂，越来难关，我知道我们彼此已开始有心灵感应，吸引力的法则他们把我唤醒，并非成为智力帮我领地给占领我的情绪，我反映我的定力和专心的为你精打细算，没有人能够把你替换，甚至不及你的一半，是你的吸引力把我击穿。 Can't wait So for you， 相信你的吸引力。 Can't wait Sing for you， 为你唱的旋律，为你沉迷。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 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my side。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 满舒克呢，总是让人充满了期待，他的音乐充满了惊喜。这是他的新专辑《Stardust》当中的吸引力啊，让人忍不住抖腿的一首舞曲的作品。OK， 那接下来听到2018年许茹芸的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当中，由葛大伟和徐佳莹联手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花粉症》，把为爱伤心的流泪、眼睛红肿归结为花粉症，来隐藏自己悲伤的情绪啊。 我眼泪流不停，为什么我眼眶红得要命？为了谁，我的喉咙又痛又痒，欲言又止。明明窗外终于不下雨，坏掉的爱情变成颗粒侵入但睡眠，甚至呼吸，催眠我不定期的又哭又笑，无法控制。

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1992年叶倩文翻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曲的首版呢是1987年裘海正的同名专辑里所演唱的。那么到了1989年，作曲人童安格拿回来自己演唱，那么也是最有名的版本就是童安格本人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是1992年叶倩文的翻唱的版本呢。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那接下来回到2008年来听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雨淋湿了天空，毁掉藤江舟。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牵手？我晒干了沉默，毁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脚，只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 再看那月牙，像你温柔的眉高挂，照影打磨思念无涯。我不愿连年的挣扎，只要有一天能回家，尝一片和你安居的晚霞。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也想约在天堂，就让逆风的夜晚风干最后的泪光，直奔向生死的前方。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就想约在天堂，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等着我归去变成一座的城墙。君临近如火星落下，思念也从不曾驻扎，乱为平定何以为家。此一去胜负无定价，孤军长驱几连山下，马一跨哪怕生命是代价。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也想约在天堂，就让逆风的夜晚风干最后的泪光，直奔向生死的前方。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就想约在天堂，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等着我归去变成一座守护着你的城墙。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就相约在天堂，就算我血液变成红花般绽放，就让我落在你的土壤，从此再也不流浪，就让我落在你的土壤，为你灌溉着希望。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也想约在天堂，就让逆风的夜晚风干最后的泪光，直奔向生死的前方。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就想约在天堂，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等着我归去尽情献上，为你平定的天堂。 我们听到这是2014年由五月天阿信作词，李建清作曲并且演唱的电视剧《风中奇缘》的片头曲《为你平定的天下》。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将将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另外呢，现在下载安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的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的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 1998年，李玟的《DRD 暗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DRD》，这是翻唱丹麦女歌手 Maria Motel 的一首歌曲。据说这首歌呢，最早是要给林志炫来唱的，试唱之后觉得很奇怪。那么李玟听到之后呢，一定要唱这首歌，于是就有了 Coco 的版本，于是就有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文流行歌坛的一首经典的曲目《DRD》。稍后见。 欣赏你微笑的神情，让我在你手心写字，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好踏实。月光照亮你的眼睛，爱我的心你不休饰，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 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 第39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 第38位，周深《绝恋》。 如花一如蝶，无力亦无解，只为曾经。 第37位，盖周岩理想。 现实被捆绑着不停下坠，旁人的言语让我无所谓。 第36位，毛不易海上日记。 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 第35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 锦绣大地春常在。 34位光泽耀眼的你。 你扎进了我的心。 33位阿兰尘埃。32位孙子涵情史。 我有现在的花，那花也不会开，无心插种的爱也不会有人疼爱。 31位维里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运通佳捷6044-7000，北京运通星捷8025-4777。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正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第20位水果星球湖。19位张靓颖无望。 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 18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安静的夜晚总是 17位林志炫如许。 唤醒那个前光阴坚守的约定。 16位曹轩宾亲爱的远行。 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 15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 14位徐佳莹最远的远方。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 13位张杰，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12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1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丰富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新歌二号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在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新歌三号王源，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我的名字是那那。 新歌四号萧敬腾，已读不回九四五。新歌五号曹阳，秘密。 关于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新歌六号彭佳慧，满山的花。 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玩。 新歌七号旺姆，世界太疯狂。 世界太疯狂，别胡思乱想。 新歌八号高晓攀，休息红。 往外扬。 新歌九号素涵，梦境。 是梦的透镜，让你看清宇宙无边无际。 新歌十号徐子蔚，北极的企鹅。 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全新一期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啊。我是你的DJ 麒麟，在北京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中歌榜啊。我们来推荐十首新歌，看看大家有没有一见钟情的。第一首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日落照在脸上，热热的，这周末去哪儿玩呢？靠在我肩膀，你自言自语，把袖口一角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星雨，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手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跟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就给彼此那一些承诺，完成的差不多，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一号， 你留的灯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真的是青梅竹马的日常浪漫啊，这是李荣浩的新歌我们好好的，他新的专辑的第二首亮相的主打歌曲啊，写了平凡人这个甜蜜的生活愿望，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跟之前第一首亮相开案的那首正在榜上很复古很有张力的纵横四海比起来呢，这首歌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平淡见真章的感觉了哈。好了，新歌二号呢真的是这些年来 OST 的最大户啊，它就是周深为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所演唱的一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多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在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希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 满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唱出了希望跟温暖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终身，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二号。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新歌三号，这是王源今年的新的专辑，叫做《下野了》当中的一首歌曲哈。这歌的名字还蛮长的，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啊。据说这首歌呢是王源根据自己的制作人好朋友的故事所创作，在情窦初开的少年时期，也许暗中喜欢的女孩子的名字就是你想要得到的最大的秘密。 我想过和你散步中夏夜海边，这不过是我见你第一面，怎么会这种念头不断出现，不住看你的视线，怎么表现不明显，而我不过在这天遇见了你，我的世界雨过天晴。可是还有个小问题，怎么靠近你和你的姓名，哪会难过，能见到你就重新定义了快乐，虽然遗憾不多，但还是有一个想对你说， 听到这是本周的新歌三号，来自王源的《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这个，想起校园里三年二班周杰伦出来一下，哇，这个名字很长啊，大概我刚刚数了一下，15个字。但是呢，并没有吴宗宪那首歌的名字长。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大概应该18个字还是17个字？ 超长名字的歌曲，你印象当中还有哪一些啊？好，那接下来听到的是萧敬腾在复古大行其道的现在呢，萧敬腾全新专辑用一首复古味十足的主打歌曲敲开大门，有着新歌四号啊，足足80年的流行歌曲的味道啊，叫一读不回九四五。 请别再迷惘，一读不回九四五，勿扰陌生，别乱想什么，请别再死我，我可能刚好没空，刚好没事放寒空，不要那些小剧场太多，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一读不回九四五》。那接下来听到第五号呢，是杰威尔旗下周杰伦的这个弟子哈、啊，这位新人曹阳，之前打过榜，去年参加《中国好声音》2020，加入到了谢霆锋的团队，获得最后的第四。曹阳的一首新歌，来自悬疑网络剧《灵魂摆渡：南洋传说》当中的主题曲，叫《秘密》。 是谁在楼顶窥视着回忆，日复一日不停逃避，逃不开那宿命轮回谜题， 命运交织而成的棋局， 中盼还不明其中意，谁输或谁赢被谁抛弃，放不下最后还是要分离。 朝阳秘密， 怀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相识相爱用尽力气，却抵不过命运轨迹，我心底的秘密是现在就决定放弃你，相知相拥然后哭泣，谁能听见内心永恒的叹息。 他是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剧的专业，所以科班出身，然后之前呢也曾经主演过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啊，扮演男一号啊，所以他的这样的功底呢，演唱刚才这样的有着音乐剧底子的歌曲《秘密》，那真的是小 case 啊。好，新歌六号是来自茱莉亚彭佳慧的《满山的花》。 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我怎么会勇敢去恨去爱，纵然一切重复一切重来，一念之间预料之外，人生走向迷人与想象岔开。如果不是当初选择了把心打开，后来的我学不会欣赏遗憾感慨，因为无法重复无法重来，相约满的缺了一块，于是我们不断从原地离开。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遗忘，只要继续往前就会听到新的解答。那些哭的你啊笑的你啊全都无价，就像远方开了满山的花。如果不是当初选择了学不会欣赏遗憾感慨，因为无法重复无法重来，相约满的缺了一块，于是我们不断从原地离开。幸福不该 继续往前，就会听到新的街道。那些哭的你呀，笑的你呀，全都无价。就像远方开了满山的花，有勇气回望我的影子，现在我真的没什么匮乏。只要继续往前，就会听到新的解答。我跟随我的步伐，那些路过的他，离场的他，全都无价。就像远方开了满山的花，就像远方曾经有我的家。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深处不必再追问天长地久，爱上又是对是错，认真地一双眼，从甜蜜到黑夜，深深万千轮回走进我的世界，相信我今生陪你走，什么都不用说，你懂我的温柔，紧握双手就是承诺。我与你每个梦交错，日出与日落，只要是你，只会是我，也无所求。你和我心与心交换，同做一个梦，无悔的一生情守候，就是你。万千轮回走进我的世界，相信我今生陪你走，哦，什么都不用说，你懂我的温柔，紧握双手就是承诺。 守候。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新歌二号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新歌三号王源，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我的名字是哪？ 新歌四号萧敬腾，已读不回945。新歌五号曹阳，秘密。 关于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新歌六号彭佳慧，满山的花。 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一番。 新歌七号望母，世界太疯狂。 世界太 新歌八号高晓攀，休息红。 往外游，往外游。 新歌九号素涵，梦境。 那是梦的透镜，让你看清宇宙无边无际。 新歌十号徐子蔚，北极的企鹅。 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今天呢，带来本周 Top 40的打榜十首新歌。下面这一位望母啊，他曾经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获得过这个央视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哈。来听一下望母的2021年最新的单曲《世界太疯狂》。 流转，关上心门，孤单，学着慢慢习惯。呀呀，我是最小的尘埃，困在茫茫人海，世界不曾更改。呀呀，我们在一路上慢慢哼唱，就算是再小心也会受伤。不要把沉默当收获，不要总是想得太多，害怕什么输不起了，执着。世界太疯狂，别胡思乱想，未来到底怎样，承诺越来越荒唐。亲吻我的手和我的善良，谁会指引着我寻找一个方向。 听到这是藏族歌手旺姆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世界太疯狂》，是本周春歌榜 Top 40的新歌七号的作品啊。马上将要听到的是相声演员高晓攀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休息红》。本周的新歌八号，哎，很不一样啊！这是来自高晓攀的《休息红》，这是一首传统的北京小曲儿，描述了皓月当空、独盼君归的思念之情。我看到这个"皓月当空"这四个字， 想起中秋节不远了，我都已经开始收到月饼了，我再一看20来天之后就会是今年的中秋节了。嗯，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这位学霸的歌手，我为什么讲说他是学霸，他真的，他清华大学的生物医学博士生，曾经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2018，最终获得了总决赛的5强。他的名字叫做素涵。素涵的新歌呢梦境啊，是本周的9号打榜作品。那这首歌呢在立意上是非常有意义的，由科幻小说家陈秋凡结合 AI 技术作词，融合了正极道的将飞向太空的地球声音留言。那这首歌呢就表达一种探究宇宙的勇气啊。梦境，苏寒。 冰川的融化，雀跃在哭泣，梦魇奔向悬崖，是人类文明肆虐的疾病，分割的心灵，终有一种希望将地球唤醒。浮云天际，降落算法传递讯息，出现引擎，摆脱地心引力，黑洞眼睛引发了重新，超越光年距离，将电波拉近，点燃理想，冲出大气，孩子用火把照亮黑暗森林，逃离速度。航行，有个身影在太空旋转不停，那是梦的透镜，让你看清宇宙无边无际。人类在慵懒里咿呀学语，黑色是被降临，智慧在升级，锁定航向伴你前行，眼神永远坚定。时间尽头，未来过去，你依然是你，永远闪耀年纪。 嗯，冰川在融化，雪域在哭泣，梦魇奔向悬崖，是人类文明肆虐的疾病，心灵中有一种希望能将这个地球都唤醒。无影天气星空的算法传递讯息，出现引擎摆脱地心引力，黑洞眼睛严格的中心，超越光年距离，将电波拉近，点燃理想，冲出大气，孩子用火把照亮黑暗森林，逃逸速度变轨航行，有个身影在太空旋转不停，那是梦的透镜，宙无边无际。人类在慵懒里咿呀学语，黑色是被降临，智慧在升级，锁定航向伴你前行，眼神永远坚定，直到时间尽头，未来过去，你依然是你，永远闪耀年轻。 素涵梦境，这是他第一首的中国榜的打榜单曲啊，本周的 Top 40新歌9号，请大家多多支持他。 在时间的尽头，找回最初的自己。 哎，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要在北京，要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对啦，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位新人，是他出道以来的首张单曲啊。这支单曲第一时间拿到中国榜来打榜，他的名字叫做徐子蔚啊。 来自天津，今年参加了《青春有你三》这么一个节目啊。好，他的第一首单曲《北极的企鹅》唱的是啥？北极有企鹅吗？北极当然没有企鹅，南极才有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比作那些爱情当中并不存在的幻境吧。嗯，由维利安作曲并且制作，我们欢迎新人许祖蔚来中国榜打榜《北极的企鹅》。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没有你以后的生活，笑着热闹的漂泊，害怕忘了曾经爱过，形单影只的自由，朋友的关心，好奇或质疑，早学会留在风里。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想起你告诉我企鹅也曾生活在北极，证明你无存在的回忆是否还在这里，等待着白色冰封的冬季过去。害怕忘了曾经爱过，形单影只的自由，朋友的关心，好奇或质疑，早学会留在风里。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想起你告诉我企鹅也曾生活在北极，证明你我存在的回忆是否还在这里，等待着白色冰封的冬季过去。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拥抱过去发生的一切，曾经美丽与爱情。如果在我余下的生命里还有意义，也只能是你。轻轻地，温柔地呼唤你，想念你。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